信有一种缘，会把所有的偶然都实现。我相信就是这一天命运开始改变，

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是爱。

从来没曾恨负过， 恨太多没结果，光是憧憬是折磨。 下半生陪住你，怀疑快乐也不多， 被我伤让你痛。 好心一早放开我，从头努力也坎坷，通通不要好过。 为何唱着这首歌会怨恨而分手，问你是否原谅我。 也注定有一点苦衷， 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当所有的人离开我的时候，你却无恙耐心等候，并且陪我度过生命中最长的寒冬，如此宽容。当所有的人靠近我的时候，见到你眼中有伤心的泪光闪动。 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此刻，唯你相。